斑斑寂寞窗，面对着万物与海浪，迎着是一线感想起来不是那情意味，想起来不是笑谈， 稀薄却放不下。

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999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夜间行车时，为了视线开阔，很多车主都有开远光灯的习惯，殊不知这样做会增加危险事故的发生几率。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远光灯呢？爱车宝典给您讲解。在没有路灯的漆黑路面上， 开启远光灯后可提高视线范围，但是错误使用远光灯会使对面来车驾驶员瞬间失明，并且会错误判断你的车速和距离，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，以下四种情况禁止开远光灯：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，窄桥会车时，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内，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转弯时，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遇雾雨等低能见度情况距离较近时，照明较好的城区不宜开远光。此外，若遇到对面来车频繁切换灯光照射自己时，应当检查自己是否在无意中开启了远光灯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为了行车安全，大家应尽量少使用远光灯，在必要时可交替使用远光灯和近光灯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

摸西摸摸看起来很幽默，傻子有傻气的笑容，我也要继续简单的理由。没错没错，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重。没错没错，再喜欢才不小心 to the Metropolitan。

天天都快快乐乐的。相信我，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。老人颔首微笑，把住宅以10,000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他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只花了10,000英镑，这个充满爱心的青年就拥有了价格10,000英镑的漂亮豪宅。所以完成梦想不一定非得要冷酷的厮杀，有时候只要你拥有一颗爱人之心就可以了。 风景以及爱情，亲爱的你。